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钟哥，点解最近你嘅衣着变得咁年轻嘅？ 谂住配合翻 Vicky 泳儿同船仔嘅年纪啊嘛。 点解你哋又着得咁成熟啊？ 我谂住衬翻小白咋，阿 O 平时都系咁着噶啦。 我哋学钟哥咋，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2.0，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四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Out 欧瑞强，我哋又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啦。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当然有二千靓歌再重聚，由9点新闻报道后一路至到凌晨12点，一共差不多有3个钟头播。你好，我是 Albert。 我们当然有 Vince on Piano。 哇，我们又来了这个一号直播室，跟平时有少少不同，因为呢我们的这么多年来的直播室二号直播室呢就要大装修，以后呢就不知道会不会有啲咩改变，应该啲声再靓啲啦，係咪？咁呢个一号直播室呢亦都系最大呢、這、一个。个钢琴呢就冇细到嘅，一样都系9尺嘅、Grand Piano。咁边时就弹緊啦。咁另外呢就即系百变嘅巨星。揸住个 keyboard 呢咩声都得嘅。坚哥唔该晒 ,thank you。咁我哋三个呢都会每逢星期日晚上就同你聚会啦。当然我们每一次都会找到一位好好听的嘉宾。今天这把声音我很喜欢的，因为呢他有一把好靓的中低音。我都讲过很多次呢，我就特别欣赏一些女仔呢、用中低音唱歌，即是譬如说梅艳芳啊、徐小凤啊、蔡琴啊等等。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各位朋友，姜培莉 ,Jenny, 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呀，咁印象之中呢，姜培莉喺 N 年前上过嚟， 是啊， 记唔记得几耐？ 应该是一五年。 你竟然记得？ 记得。 我就反而冇 mark 低添。 系， 哇！一五年一减嘅都要八年前。 因为嗰阵时我开演唱会嘛，咁、 哦、 啊多谢你又俾我上个节目， 咁啱啦，即系撞到，哎呀，咁啊即系久别重逢啦吓、啊，你细细个嘅时候我都啊识得你噶嘛， 大家都好细个嗰阵时， 咁咧就因为当年咧你就参加呢一个新手， 系 啊。咁就同梅艳芳一届， 吓第一届， 即系第一届，即系哇，系好多人嘅大师姐嚟噶噃。因为而家要我哋喺即系圈里边嘅歌手啦， 系 好多好多都系参加过即系新手歌唱比赛。 系 咁，你第一届即系最大师姐啦。记唔记得当时唱咩歌？ 当时唱你怎么说？ 哦，你怎么说？即系邓丽君， 邓丽君嗰只歌。 你都系擅长，亦都中意唱国语歌嘅。 系我中意听国语歌， 哦、 唱广东歌我都中意嘅。 不过国语歌就舒服啲，开心啲，自然啲、 啊。我妈咪中意听。 哦，系咩？系啊，哦，咁啊啱啦。咁啊，今晚咧就即系除咗唱俾你妈咪听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其实好多都系唱听国语歌大。 系。 等于我哋以前咧就系听同埋唱英文歌大。 嗯。 我哋以前好少唱国语。到咗而家咧，我都系非常欣赏翻好多旧嘅国语时代曲啦。咁尤其是嗰啲四五十年代嗰啲啦，因为越嚟越少人唱噶嘛，咁真系好有韵味嘅。不如咁啦，我哋今晚你又唱粤语又唱国语就可以啦。 好啊。 头先我讲话姜培利咧，好擅长唱一啲类似梅艳芳啊、小凤姐啊呢啲，因为佢哋。即系你点解会系天生一把，系细细个已经知道一把咁嘅中低音声音啊？ 唔系啊，初初嗰阵时系唱高音嘅， 系咩？ 系啊。 咁几时先发觉？咦，原来我唱低音都舒服啲啊！ 因为高音咪唱下，低音唔唱下，咦，咁啊低音好似几舒服喎，又几好听喎，咁 啊。系啊，我例如我就呢几十年越唱越低音。越唱越低，我以前是很高音的。 你把声好靓啊！ 唔系，冇 好陶醉。 今日诶，听歌为主，好少唱。不如咁啦，我哋请揾一只小凤姐嘅歌啦。 好啊。 其实咁多歌之中咧，我最欣赏呢一首郑国江老师为佢写嘅一首，真系好有代表性，《吹上曲》。 好，送俾大家。 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留在心中好像醇的酒，全像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大家都好熟悉啊！我谂好多朋友喺收音机旁边都会跟住唱嘅一首《随想曲》。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 Jenny 姜培妮，记住呢个名咯吓、啊。我谂你会问我噶，咁、啊、好听边个嚟嘅？其实姜培妮咧经常都会周围都会唱歌啦，系咪啊？多数有时候演唱会啊，有时啊。朋友聚会 啊，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 嗯、 你最喜欢在什么环境场合唱歌呢？ 最喜欢、我最喜欢在一个会堂，大会堂 演唱会 或者文化中心、 即是一些很亲切的演唱会。因为真的是的，因为有观众啊， 有多观众，有很多反应啊，有多掌声啊，好开心。 我依然间要。咁真係咁所有歌手都係咁諗嘅，其实係真嘅。就算有啲话冇所谓啦，咁其实唔会嘅。因为呢有掌声即係有人鼓励，有人欣赏。 係呀、 歌声应该係咁样。咁所以应该要应该同你合唱返隻掌声响起。 好啊。 多谢返啲喺台下面即係拍手掌嗰啲朋友。即係等于虽然而家呢冇人现场拍手掌。都有两个嘅阿坚啦同埋阿 Vince 啦。咁但係呢其实收音机旁边喺出面嘅呢喺心里面拍掌嘅。 但我好似听到佢哋有拍手啊。 我最渴望嘅希望有。咁因为嗰隻歌呢掌声响起就係话多谢即咁多年来呢支持喺台上面我哋啦。 係每个歌手。 每个歌手都係咁啦。咁有国语有粤语，一阵间我哋搵嚟唱下。 好啊。 咁依家呢我又好想听，我有一次唔知喺边度听到係你唱。係咪呢係咪喺网上呢呢个叫做女人化。 係。 你唔好鍾意呢隻歌。 我好鍾意。 好鍾意。係。 其实我每一首歌我都好鍾意嘅，好 enjoy 唱歌。 咁好啊，咁嚟我哋嘅节目就啱晒啦。因为我哋嘅节目呢一共有三小时嘛。 嗯、 我唔相信有其他嘅节目可以俾你唱三小时。除非你自己喺度唱 K 啦，都有人同你争咪㗎嘛。係咪 係啊。 同埋我哋呢度啲钢琴声。伴奏特别靓， 阿 Wins 弹琴好好听啊！ 好啦，就弹一只好靓嘅女人花。 OK。 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看着只须折。女人如花，花似梦。 方的歌叫做《女人花》，阿妹的歌真的很多好听，很有味道。尤其是如果你能够可以好像梅艳芳一样，你用一把很磁性的女的中低音去演绎，非常有味道。谢谢， 多谢， 多谢，多谢。《女人花》之后咧，我头先话倾起作为一个歌手咧， 系 无论喺咩场合，总之台下听到真心欣赏嘅，有人支持嘅，有掌声支持，应该。都有同一个感觉， 最紧要是掌声， 就是这只歌掌声响起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当然这只歌有国语也都有粤语。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掌声响起 来，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沉溺至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每束鲜花充满怜爱，含泪说句多谢，欢欣永至心内，身边响起声声喝彩。人在知音掌声里，始初次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掌声响起来，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 掌声响起，多谢多谢台下所有的观众朋友，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朋友。不过不用担心，现在未是演唱会的最后部分，只是刚刚开始，以后的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的歌全部都是 encore 的我们会继续唱，多谢多谢多谢。其实真的的，我想作为歌手唱了几多万次都好，唱了几多年都好，在台上边咧，总之有人真心拍手掌，其实真系应该系 好开心， 系好开心嘅，系一个有啲未必表露到出嚟，但系咧，其实都系心里边非常之感恩啊，因为如果唔系就无谓做歌手啦，啊，因为喺冲凉房自己唱或者自己匿埋一个卡拉 OK 房度唱就得啦，咁所以而家咧，即系真系一唱咧，就好多人都有共鸣，甚至有啲就算喺街头唱嘅。甚至有啲係啲人行過都唔係點理，即係去到以前外國好多㗎，咁即係自己揸著吉他喺個隧道嗰度啊，個地鐵嗰度唱。總之有人咧行過話，好奇拍下手掌，甚至乎擺低一啲禮物 啊，已經係好鼓勵㗎啦。 係啦，鼓勵啊，凡事都要有人即係欣賞，有先至有內心嘅共鳴。 是 话喺第一个钟咧，我哋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或者系睇或者系听重播嘅咧都好多嘅，因为佢未必有啲地区啦，有啲喺外国， 未必是可以准时夜晚或者是、可能他是上班或者他未起身、因为不同的时差、无论如何怎么都好，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都会将这个二千靓歌再重聚摆上去网那里，那是一年的。所以姜培利，你今天摆声音呢可以摆到一年，可以任你几时听几时再欣赏同一首歌，可以听很多次都得的。九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两个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一会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世界冰球锦标赛早前发生播国歌时出错事件，港协暨奥委会初步认为冰协未有遵从相关指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际赛事播放不代表香港的歌是不能够接受，当局已经发出不同指引，要求参赛机构及组织遵守，若果不符会有处罚。李家超重申，国歌代表民族及国家的尊严，会竭尽所能確保國歌在不同場合正確播出。他說很多時涉及谷歌搜尋器出現不正確結果，強調谷歌作為大機構對保障國歌有道德及法律責任，希望雙方可以共同解決問題，亦都已經跟對方交涉多次。他指出根據谷歌的政策，有方法移除及處理好錯誤及違法資訊。港區人大代表團新聞發言人陳勇表示，新上任的國務院副總理中，港人較熟悉的是丁薛祥，他曾經陪同國家主席習近平到香港視察，亦有參與人大貴州團對香港國安法的討論。被問到丁薛祥會否代替前副總理、現任國家副主席韓正主管港澳事務，港區人大代表團團長馬逢國說，不論哪個官員主管港澳事務都不會有大分別，中央都會高度關注及聚焦特區事務，給予多方面政策支持，希望發揮好香港的功能。港區人大代表團副團長吳秋北就表示，中央領導的風格各有不同，但對香港一國兩制的重視，希望香港發展得更好的初心一直貫徹。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建议修例要求牙科毕业生实习一年后才能够正式注册，但之后是否需要在指定机构服务一定年期则未有定案，强调只是提出方案让业界探讨。卢颂茂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政府在牙医培训投放一定资源，加上公营服务短缺，有关建议有理据。对于外界质疑政府牙科主要服务公务员，卢颂茂强调，当局亦都提供学童牙科保健及街政服紧急服务等，并帮助弱势社群。政府去年底已经成立工作小组，检讨目前牙科服务范畴及公营医疗模式。一名来自非洲的30岁男子涉嫌体内藏有640克怀疑冰毒，涉款35万元。他被控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今次是海关过去两个多月内破获的手中体内藏毒案件。海关说，这名男子昨日从乌干达经埃塞俄比亚飞抵本港，关员在机场替他清关期间发现有可疑，将他带到医院检查。在今日傍晚，男子从体内排出49粒怀疑冰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 第39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 金奖吴业坤。 做歌手最紧要唱歌进步，可能跳舞进步，个心态都要好进步。曾经都有啲唔开心嘅日子，但系我知道自己要个心态要进步，笑住去面对所有嘅事情，所以继续笑住去唱歌俾大家听。Thank you。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有没有试过曾经对城市的生活突然有排山倒海的恐惧呢？如果有，或者你会对《闪亮摇曳的雪》的主角双双的故事有所共鸣。 故事讲述主角双双，他好像平常人一样有一天放工，但突然间对整个城市感到排山倒海的恐惧。于是乎他要找一个合适的方式的生存下去。我们的人生里面当然不是下下都那么顺境，总会面对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所谓的人生无常。但是当我们没有办法终于要遇上这些无常的时候，究竟怎样可以走出这些困境呢？这个都是我整个故事里面最想讲的东西。 这个故事的呈现方式，导演殷拔涛称之为游走体验。其实它跟舞台剧有什么分别呢？ 传统的舞台剧通常都是坐定定就看着台面的演员演出啦。今次的体验游走呢，甚至连这个现场演员都没有的。但是没有现场演员，其实它都是一个剧场。其实就结合了我自己最喜欢的几个媒介啦，阅读、戏剧、电影、视觉艺术、音乐，咁就变成一个呢，你可以称之为演出，又可以称之为一个 event 的一个体验，是比较新鲜同独特的。 再构造剧场《闪亮摇曳的雪》， 3月24至4月23号， 南风沙厂。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儿时的心早已坚信，以后路向是人定，自信心火般赤红，不信命，为理想倾出知性，不怕路满是泥泞，路纵多崎岖，靠坚毅路能平。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踏前程。 边一个从来都冇挫败彷徨，亦都唔会有永远嘅天清气朗。就算从前曾经困入围墙，就算过去有好多灰心障茫，为着目标继续努力去闯，跌倒都可以再起身奔往。虽然几经风霜，但是如果能够坚持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就算有几多苦楚都可以担当。 遇困境都可 笑亦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搭前程。 互励互勉一定可以冲破困难，凭着爱一定可以高峰再上。 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搭前程。 风中飞翔，向理想飞翔，让内心的炽热光向海阔天空飞往。 搭前程，搭前程。 这首呢原本就叫做 Carry On To Tomorrow， 又是我们以前在学校揸着吉他好像刚才那样就全场一起唱，成班同学一起唱的自勉自励的一只歌曲来的。咁经常拿返出嚟坏一旧都几好。咁可以鼓励自己嘛。第一个钟原来是9:40啦，我哋今日继续请咗姜培嚟为我哋唱返我哋旧时嗰啲金曲。首先问过你啦，培嚟。咁你第一次参加呢一个第一届嘅 新手 啦。 歌唱比赛。 用咩歌话用咩歌参加 你怎么说 怎么说啊后来点啊边个做评判啊同个船长先，边个记唔记得啊？ 好多 有黎小田一定有，一定有 黎小田老师啦， 系一定有。 仲有， 我唔系好记得边班评判，不过我有睇， 好似有潘迪华姐姐。 哦，潘迪华姐姐有 ，OK， 啱嘅，有国语，有粤语，有音乐总监，梗系噶啦。咁诶，嗰届就同梅艳芳一齐啦，咁啊变咗即系师姐师妹啦。 系， 咁啊，你用你怎么说，即系邓丽君嗰只歌唱， 系呢首歌吓。 不如而家再重温一下啦！ 重温啦 ，OK， 送俾大家。你怎么说？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你怎么说？你点讲都讲唔甩噶啦， 系啊， 因为歌词都好得意嘅啫。喂，你都唔记得咗我啦吓，连我名字都讲错，咁啊真系冇可以原谅。另外咧就话你应承就话一年嚟睇下我啊嘛，咁啊本来话两日嚟睇我啊嘛，点知等咗一年？ 一年365日， 系十岁啦。之前咧好多呢啲，你有冇听到人讲啊？365日，三年啦，多数都等咗，咁 啊 大条道理啊嘛，系咁都通唔到关，咁点嚟揾你咧？ 咁啊系， 系咁，所以咧一年365日都 OK 嘅。 系 咁啊，之前咧真系发生咗好多，1000日，三年啊嘛， 系 1000日都冇翻过嚟，啊冇探望你，唔紧要唔紧要，啊而家咧已经系吓所有疫情过去，我哋唔需要再等，唔好等啦。咁啊，当年嘅你怎么说？咁啊，而家睇翻下啲電視又啊，又有啲新一批，可能係我哋啲同輩咧去參加中年好聲音喎，啊，即係唔知有咩感覺咧？當年你參加嘅時候好細個， 我參加新秀嗰陣時係真係好細個，都十幾歲啊，咁啊都攞咗好多經驗啊，識咗好多朋友啦， 係 啊。咁啊，應該多啲，即係如果喜歡唱歌嘅朋友咧，應該多啲參加， 幾好噶、 參加啲比賽，即係攞到好多經驗。 係啊，比賽我都識到，以前我哋參加啲民歌比賽咧、 嗯， 即係冇咁大圍啦，少啲人嘅，眾熟啲，即係成日都係嗰班參加嘅。 係， 我就作咗個名叫做民歌界巨子，即係永遠咧都參加都係呢一班，好幾好玩嘅，好似比賽就好似開演唱會咁咯、都係呢一班。咁啊幾得意，一人就唱翻一隻歌嘅。咁啊講起就係70年代呢啲你怎麼說呢啲鄧麗君嘅歌咧，好多我哋耳熟能詳。我冇學嘅，因為我唔識唱國語歌嘅嗰陣，即係唔係話唔識啊，而係冇學嘅，因為我哋唱曬英文啊。咁啊，但係咧嗰啲歌我全部都識唱，唔知點解，好容易入耳啊，因為 係啊，容易入耳啲歌詞又好容易，好容易記得。 係啦，喂，再唱兩隻啦，譬如話咩？咩几时再回头啊？即系全部都系讲啲男男女女， 70年代嗰啲 系啦，嗰啲 爱情嗰啲， 台湾嗰啲爱情歌咧，即系朗朗上口嘅。 通常嗰啲70年代都系呢啲歌， 全部都系你爱我爱你咁样。 我恨你啊！ 恨你恨来恨去爱来爱去，咁啊咁样先至会流行嘅系咪？ 系， 因为大众化啊嘛。 系， 喂，整多只。 好啊。 几时 再回头？ 时光悠悠，我和你未曾聚首，我的心里多么忧愁，两行热泪流下心头，你不该你不该一起变脸，弃我走，啊，负心人，负心女人，啊，我爱你，啊，我恨你，几时几时再回头？去的时候，我和你在黄昏后，心上的日落山头，别 海水荡着小舟。你不该，你不该意气变脸，你不该，你不该抛弃我走。啊，负心人，负心的人，可爱的人啊，可恨的人啊，几时几时再回头。什么天长地久，说什么永到白头，这都是江水东流。好好悠悠，永不回头。你不该，你不该意气变脸，弃我走。啊，负心人，负心的人，啊，我想你，啊，我爱你，几时几时再回头。 哎，我头先好像去了70年代那些歌厅的。哇，哎呀，坚同埋阿 Vince， 你哋系咪喺七十年代嗰阵喺歌厅度做噶？呢啲气氛咁似嘅，嗰啲色屎风啊，嗰啲哇，啲直情好似成队嗰啲啊歌厅嗰啲夜总会嗰啲 band 咁啊，好犀利！即系仲有咧，就系你唱到嗰啲味道啊，哇，真系好似带我哋翻去时光隧道嘅七十年代，直情就系好似嗰阵啊夜总会或者系嗰啲演唱会咧，姚苏蓉时代， 姚苏蓉青山嗰啲， 系啊，几时再回头？原唱是哪个来的？因为个个都唱的，他们 是啊，都几 不知 道哪个旧的，这首歌 哪个唱先，我真的不太知道， 好像是不是谢磊啊？ 好像是， 是谢磊大哥唱的， 谢磊先的，好像 是， 是，因为谢磊是先过青山的，你知不知道？ 是啊， 我那天问了谢磊，谢磊先说其实我还早过他哇，真的大哥来的，这个因为后来青山就一个年轻的一出来，他就发觉哇，这个又靓仔又靓声当然那个是70年代的黄金国语时代曲年代，几时再回头，多数都是啲女仔问的，这些歌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又扔到去负心的人啊，嗰啲会唱埋落去，好嘢哦！呢只歌作得， 系啊， 佢将嗰只负心啊、负心之人嗰只咧一样，佢将嗰两句就黐咗落去，咁啊好有嗰种 嘅味道， 味道咧。咁呢啲全部都系啲日本歌传过去 嘅。系啊，啲日本歌觉得好听 嘅。呢啲咪就系直情系日本当时嘅日本歌嚟嘅。咁啊改咗佢，又有啲啊即系攞咗个感觉去摆落去。即系台湾嘅， 但系佢填词都填得好靓喎。 系啊，好嘢嘅，咁啊，即系总之实对号入座噶啦，好多人。呢啲谈情说爱嘅，你真系好入心入肺，唔系你负我就我负你。如果 系 有人同你咁样讲，几时再回头啊？咁你点答？ 我回头不要你啊！ 真系又有一只歌叫回头，我也 不要你。 昨夜刚爱你，今夜就恨你，我像那花瓣被风吹落地，为了什么爱上你，为了什么爱上你，又为了 什么被抛弃？昨夜的缠绵竟然忘记，今夜的人儿竟然不理。就是这样被抛弃，就是这样被抛弃，再回头我也不要你。可恨的千万不要提过去，也不要后悔，我曾爱过你，爱过你。昨夜的缠绵竟然忘记，今夜的人爱竟然不理。就是这样被抛弃，就是这样被抛弃，再回头我也不要你。像那花瓣被风吹落地，为了什么爱上你？为了什么爱上你？又为了什么被抛弃？昨夜的缠绵竟然忘记，今夜的人儿竟然不理。就是这样被抛弃，就是这样被抛弃，再回头我也不要你。可恨的人，可爱的人，千万不要提过去，也不要后悔，我曾爱过你，也爱过你。昨夜的缠绵竟然忘记，今夜的人爱竟然不理。就是这样被抛弃，就是这样被抛弃，再回头我也不要你，不要你。 歌名叫做《回头我也不要你》，哇，全部都是一脈相承的，這些都可以一路這樣搭下去都可以的。那就是說，我你怎麼說啊，你怎麼說啊，這個人說你貪我，你何時回來啊，那何時再回頭啊，我回頭也 不要你。 不要，不過其實那一段日子呢，即除了這一類的歌，有一隻歌呢，我差不多可以說第一次拿吉他唱的台灣國語歌呢，是另一首另類的歌。当年我都有教过你哋， 系啊，好听添啊！你拎住个吉他嗰时嘅样，好 好靓仔嚟， 好靓仔。 当年我家在哪里啊嘛？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草。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披上锦衣。真叫人着迷，每当我经过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清清小溪这青草地，顺着小

是经典，他们滴尽尘埃，披上了时光的金沙，他们接风沐雨，留下了岁月的精选。 斜阳归去，无论爱是否有缘，茫然在匆匆中打转，变得难辨，只有一片愁仍在脸。 无论爱是否有缘，无论情路千回百转，无论光阴似箭，时间飞旋，经典永存。 流金岁月，十点零十分就差不多。二千零歌再重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是 Albert。我哋有阿 Vince 同埋阿坚 on piano 同埋 keyboard， 多谢就系你将我哋带入去任何嘅年代，有时七十年代，有时五十年代，而家应该系咪八十年代啦？吓，阿姜培利， 好啊，咁我哋就去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有啲咩好歌咧？好多嘅， 都有好多情歌噶， 系啊，好多噶，譬如有啲都是台灣，但是已經跟七十年代很不同了，譬如有些同安格那些出現了，因為作歌啦，也都很唱得的，但是那些歌呢好像又可以帶來香港國語版本流行，甚至粵語版譚詠麟和關淑怡都會重唱的一首歌， 是好好聽這首歌。 這首歌呢，它那個原本的國語歌詞呢，它又寫得很好的，你怎樣寫呢？它就寫了說他跟他的女朋友一起听一隻好，即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又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那那些歌也是七十年代的英文歌来的。所以呢，即是那些歌呢都可以一路这样随着那个时光的转变，一路这样好像一个无形的历史这样，是一些印记，一些日记这样可以记载下来。OK，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白雪轻覆，我于小屋中过渡，前面是最好，四周冰山的仰慕，却把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未必可谨记此刻拥抱。 我早已经了解最初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一生有千步，但爱恋却串串分布，心知道我不算得最好。 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 谁能预测与对方心中的尺度，去人快纷飞，也会置身的脚步。我信你的飘渡，是个天故意去创造。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是否依然爱我？即系亦都将七十年代呢只英文歌嘅名字咧译过嚟。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咁啊，原唱当然系国语版就系童安格啦，佢作嘅歌嚟嘅。咁啊，粤语版我哋有谭咏麟同埋Shelley 关淑怡。睇下个钟就10:15啫。啊，好啊，好多好多旧嘅歌曲可以再演绎，因为我哋今日揾到姜培利啦，咁咪8年冇上嘅呢个节目真系， 系啊， 系真系好离奇，难得咧就唔系话耐冇嚟，而系再可以嚟，又可以一齐咁样唱， 所以好多谢你， 唔系多谢，咁你系我嘅，都可以讲系半个学生啦，系咪啊？咁嗰阵咧即系讲个故事咧，就系话我已经喺呢个中学度毕咗业， 系。 咁咧就突然间咧就收咗校长嘅电话，话可唔可以翻嚟教下啲师弟师妹唱下歌、弹下吉他咁啊？ 系啊， 你竟然系其中一个嚟喎。 因为嗰阵时咧学吉他咧系好似都好有型咁样嘅，咁咧你又好靓仔。 哇！真系假啊？ 嗰阵时你好似开班，好似有成百几二百人。 系啊，好得人惊嘅。 上堂啊！我哋啲逼到都逼唔到嗰间课室。 读书班就冇咁多人去参加，玩 你一场。我谂课外活动你系真系排第一啦。 太离谱啊！嗰次我都有个印象，就系我自己都好震惊。第一日上堂唔知点样办，点会嚟咗咁多人咧？我哋点样可以教呢？一个人点教100几个咧？ 但你又教得好好、啊、喎。 唔系，咁啊都教咗一段几得意嘅旅程啦。咁最重要咧就系你记唔记得你哋一齐咧上台表演， 系啊！你教我哋有一只歌咁啊、上台表演，我哋好开心，好似攞咗奖 啊！咁咧就其实都系嘅，喺嗰个地方好似系喺大会堂， 系啊，香港大会堂。 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香港大会堂好多回忆， 系啊。 所以我喺四月尾咧，我就特登嚟一次，系一次嘅一场嘅啫，即系好，即系你个地方唔大啦，大家都知道吓，比起其他嘅场馆系比较细嘅。咁但系细得嚟咧，佢就好 close， 好亲切啦。 系 同埋嗰种气味、嗰种气氛咧，系真系 系好开心，好多 年都系，即系我由嗰度成长，所以我叫呢个地方咧系我嘅福地。 系 个福咧系 FOLK， 你 唱民歌， 亦 都系我嘅真系福地，一路咁样成长，咁所以都想感激下，即系对啲一路支持我嘅乐迷嘅一种回馈，咁希望大家聚下咁。 你每次演唱会我都有去听嘅， 哇，系咩 歌迷？ 你一路你我唔知，只不过咁多年咧，好难得咧可以。即系你细细个读书识得，到咗而家咧，仲可以重逢。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之后我又要你唱多啲粤语歌啦。 好啊。 譬如咧？ 譬如有一首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嘅，咁啊叫做《情比如诗》。 哦，呢、這个歌词真系写得好。 系，真系好好。 我好记得郑国江老师佢写嗰啲雨咧，揼落嚟咧，好似啲即系一啲针一样。 有啲風咧埋嚟咧，就好似用個利剪剪開，即係你留意一下歌詞啦。 回憶那天，在雨中你哭過多少遍，誠心悔改，但我心碎沒法還原。我相信是緣分，逝去的愛不要它改變。為你揮揮手，一聲珍重再見。情如詩，風似箭，情難捨，意難斷。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千面情比雨鲜，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落住雨，刮着风，不过有一把铰剪。我话嗰个好似个风咧，好似铰剪一样将佢剪开，话即系形容得好特别，好有意思。歌名就叫做《情比雨丝》，系徐小凤嘅歌嚟嘅。咁啊，姜培你就可以拣晒梅艳芳、徐小凤。或者蔡琴呢啲歌咧，就哇，已经真系好合你嘅心意啊！系咪啊？你好中意唱佢哋嘅歌，我都好中意喺，尤其是喺星期日嘅晚上啦，会听到啲抒情嘅声音啊！大家听完之后咧，就可以有个甜蜜嘅美梦，呢个几好咧。但如果太激咧，真系瞓唔着嘅。咁啊，如果系咁咧，就徐小凤之后就揾梅艳芳啦，不如好啊！梅艳芳真的很多歌，即是只只都好听的。 他啊，真的只只都好 听。系啊，真系好少好少话唔啱听的，尤其是啲抒情嗰啲，有啲你知啦，佢个形象同埋佢人嘅性格都系咁。唱一啲心债啊，譬如《歌三女影》啊。 系啊，呢首歌好听，《歌三女影》。 系啦，呢啲啦，好唔好啊？就呢只啦，边时得嘅，佢咩歌都得嘅。 似是风飘碎，谁会知是否去莫停？流落 作多少潮水，愁思遗寄于歌声里，谁填出万般往日情，记忆莫叫往心中人，唯求在风吹去，歌声中带着情侣，心中结欲解贫水，情愿饮山醉，醉三杯能带得悲伤去，还带走旧欢知几许，潮流渐已现形当记，重沉在歌声里。 Life too, for I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世界冰球锦标赛早前发生播国歌时出错事件，港协暨奥委会初步认为冰协未有遵从相关指引。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际赛事播放不代表香港的歌是不能够接受，当局已经发出不同指引，要求参赛机构及组织遵守，若不符会有处罚。李家超重申，国歌代表民族及国家尊严，会竭尽所能确保国歌在不同场合正确播出。他说很多时涉及谷歌搜寻器出现不正确结果，强调谷歌作为大机构对保障国歌有道德及法律责任，希望双方可以共同解决问题，亦都已经同对方交涉多次。他指出，根据谷歌的政策，有方法移除及处理好错误及违法资讯。港區人大代表團新聞發言人陳勇表示，新上任的國務院副總理中，港人較熟悉的是丁薛祥，他曾經陪同國家主席習近平到香港視察，亦都有參與人大貴州團對香港國安法的討論。被問到丁薛祥會否代替前副總理、現任國家副主席韓正主管港澳事務，港區人大代表團團長馬逢國說，不論哪個官員主管港澳事務都不會有大分別，中央都会高度关注及聚焦特区事务，给予多方面政策支持，希望发挥好香港的功能。港区人大代表团副团长吴秋北就表示，中央领导的风格各有不同，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重视，希望香港发展得更好的初心一直贯彻。社區組織協會推出位於大角咀的局住體驗館，展示一比一基層住屋實景，包括板間房、角仔房、共用廁所以及廚房，並由無家者及不適切居所的街坊擔任導賞員。期間亦有前線社工帶領參與者討論扶貧及房屋政策。體驗館保留單位內部原有具時代特色的間隔及裝修，包括懷舊地磚、窗花、通花屏風等，市民可親身體驗基層住屋實況。社協表示，體驗館暫時不設公開參觀，目前只接待團體導賞，有興趣團體可即日開始預約。希臘首都雅典有幾千人示威，繼續對導致57人死亡的列車相撞事故表達不滿。示威者在國會前的憲法廣場集結，指責政府對鐵路管理不善，不滿總理米佐塔基斯歸咎人為疏忽，將責任推卸到一名站長身上。當局已經起訴包括這名站長在內的幾名鐵路部門人員。在上個月的28號發生兩列火車迎頭相撞的嚴重事故，觸發全國民眾憤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明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庄臣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剧八三零， 陈坤、甄子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除男女主角之外，阵容亦有老戏骨同新生代演员双辉映，佢哋角色造型丰富，凸显角色人设，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构建真实职场生态，折射前浪同后浪之间嘅博弈、和解同埋传承。 国剧八三零，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唔好睇小身边唔同颜色嘅食物噃，佢哋随时都会变身成艺术品噶。唔信？睇完呢个天然染色艺术展之后，你就会明白噶啦。 我哋工坊其实一直以嚟最擅长就系执拾唔同性别色彩。包括可能来自咖喱或者中药的金盏花、栀子的渣去做的黄色啦，而蓝色会有紫椰菜，绿色来自菠菜，紫色来自紫薯皮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呢，透过第一个专题展区就会展示了我们过去十年来透过不同的实验尝试做出来超过四十几种颜色里面最靓最色彩丰富的22种，就呈现给大家去看。 这个展览分成三个部分，除了展示厨余染作品之外，亦有以本地蓝草制成的香港蓝作品，同时亦都会介绍不同的染色技术。染乐工坊创办人张俊林亦都推荐大家透过工作坊认识来自日本的雪花板染技术。 大家来到之后就可以用我们一种叫做雪花板染，一个是香港比较少接触的染色技巧，透过三种颜色，有蓝色的香港蓝的颜色，黄色来自咖喱的颜色，啡色来自咖啡渣的颜色，可以混合染成一些雪花不同的效果。 十吹植物染艺术展即日起去到3月26号，中环 PMQ 原创方 A 座。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生如海，幸福似岸，我们每天努力只为尽早到达幸福的彼岸。生动荡如海，此岸到彼岸间总不能平静无波，但是每天都会有昨夜，就将忧愁挂虑留在昨夜呢。 事。今天就是新的开始，将努力和用心放在今天，将希望和收获交给明天，相信曙光就在眼前。 千岭歌在重聚的特别嘉宾姜培利， 心肝宝贝突然在眼前，我急冲气喘，可发现回阵相思一串，如火的眼波跟你通电，倾出我灼焰狂热，瞳孔早扩张，失去焦点，心窗已虚掩，心肝宝贝梦正甜，叹春宵太短，但愿寒夜里曙光不会现，像拥你的温暖，灼焰狂热， 瞳孔早扩张，失去焦点，心窗已虚掩，心肝宝贝梦正甜，叹春宵太短，但愿寒夜里曙光不会现，像拥你的温暖，但求共你永享这片段，像厮守不改变。 多谢你的心肝宝贝， 多谢你。 我想他即你也都有个心肝宝贝哦。 是啊，我有个心肝宝贝，他知道我今天上这个电台，他说妈妈我可不可以点唱， 是啊， 我可以。 咁厉害。 点唱心肝宝贝好不好？好，我唱。 哇真的冧晒。是啊。那唱任何歌都希望有人真心去听啦，同埋即系真心感受，一路听，我谂佢可以听好多次噶，叫佢上去我哋个网嗰度咧，可以重温又重温。 嗯，我话俾你听， 任何时间，甚至去咗外国都好啦。 佢唔喺香港， 唔系咯，都可以听， 系 都可以听啊。咁啊，因为外国仲方便，可能啲时间去听重温啦， 系 几时听都得。 嗯， 好啦，咁啊，妈咪送完咗心肝宝贝。介绍一个特别的歌俾我哋啊！ 哦， 你话唱？ 呢一首歌咧，我就喺几年前听过啦。咁有位喺国内嘅歌手叫麒麟。 麒麟， 麒麟。咁呢首歌我一听，我觉得好听，同埋啲歌词写得好好。 嗯， 即系每一个人生咧都有一条路喺度行嘅。 系。 咁佢呢个歌词咧就系写晒一个人生系你应该点样行一条路，同埋你系点样去面对。同埋你静落嚟之后，你会为自己有冇想过你自己呢一个人生路系点样行？所以我觉得个歌词写得好靓。 嗯，我唔知条路写成点，不过一定系 long and winding road， 又长又迂回曲折都未定。多谢阿姜陪你介绍呢一首国内嘅歌曲俾我哋，歌名就叫做。人生路， 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曾经盼望过，哭过也笑过，眼前浮现着漂泊的身影，短暂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不知哪个驿站我们相逢。曾经付出过，恨过也爱过，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有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这段人生路，有谁陪着我？谁又能把我人生的潮起潮落？谁能知道生活是怎样的幸福？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谁能静下来为自己想过？如何能趟过人生的这条河？ 短暂爱又漫长的这段人生，不自在那个一站我们相逢，曾经付出过恨过也爱过，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有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这段人生路，有谁陪着我？谁又能把我人生的潮起潮落？谁能知道幸福是怎样的生活？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谁能静下来为自己想过？如何能趟过人生的这条河？谁能静下来为自己想过？如何能趟过人生的这条河？ 我第一次听，但系觉得感受都几深吓。 系啊， 因为呢、這个唔知边位作者或者歌词嘅作者，但系都系一啲资深嘅 填词噶， 填词啦。咁同埋咧，一定唔会好后生嘅。 系，因为呢个都好似好多经历咁。 好多经历噶，系啦。咁啊，其实人生路每人都唔同。 系啊， 所以头先我听到个歌词里边，前面而家有河啦，有城嘅，咁都唔会咁顺摊嘅。但系唔紧要，因为每人都系咁， 系 嘛。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是，我哋会即系总结嚟讲咧，行一条舒畅嘅康庄大道喺心里边。行嘅时候可能辛苦，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是、呢、這个心路历程咧系畅顺，同埋自己满意。自豪，多谢你的人生路， 多谢 心，头先话心路最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明白对方的心意。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会不会啊？识咗咁耐，应该有沟通嘅， 好多都唔知道啊。 同安格嘅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浮远又浮近，其实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也常珍惜。安定里伤心 己，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所以不敢靠你太近。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女仔唱好似更加好似好多心事， 好多心事。 我谂所有嘅心咧，都可能系话试过，哎呀，差啲破碎啊咁样。 嗯， 自细到大都会咁。有冇得医嘅咧？我谂有嘅， 自己医自己啊。 我觉得有种方法，而家我哋中国嘅医术好高明嘅，而一种叫做针灸。 哦，系啊，针灸。 但系针灸有冇人针灸个心嘅咧？有。 是咩？得唔得？ 我表演俾你睇下。 好啊。 呢只歌你一定听过，叫做《千支针刺在心》。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心，更何故竟不顾已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故不肯问问，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留下空虚亦怎上信任？一颗心，一颗心刺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内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不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刺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内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不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 已经千支针刺在心。阿医师有冇得医啊？有嘅，有嘅，

爽，它伴随着成熟的喜悦，还有厚重的收获。让风继续吹，吹走尘埃，吹散阴霾，让苦痛困恼通通消散，快乐记忆重回心间。 让快乐记忆重回心间，想起这一首《相思何伴》，今天特别嘉宾 Jenny 姜培莉。 自从相识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识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会褪了苍红？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识河畔见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当然没有忘记这一首咁好听的经典名曲《相思何伴》。讲起以前的经典名曲，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都有很多，也都有很多经典的电影。知不知道电影那时候，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印象中会有看那些家姐嗰啲海报，嗰啲书刊咧，系嗰啲咩电邵氏嘅电影啊，咁佢哋好多嗰啲影画簿， 系啊， 好多明星相喺嗰度。我发觉有一个好有味道，虽然我嗰阵好细个，但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充满咗即系女性魅力嘅美人，叫做叶枫。 系啊，佢真系好靓， 即系唔系普通靓，系 佢到而家都好靓。 我冇而家冇见过，系而家仲。叶枫嘅歌，佢嘅电影系1960年《神秘女郎》。 送给大家神秘女郎。 出电影叫做《神秘女郎》，当然以前的电影一定有一首好听的主题曲嘅，好多时候都会女主角唱埋啊，因为以前的明星咧，既能演，多数能唱，甚至能跳，即系乜即系， 即系样样 样样都得噶，仲要系好靓个样，仲要系身形都好好嘅，因为要跳舞嘛，咁即系多才多艺嘅。当然我们都不是我们的年代，不过依稀有一点的印象，就是后来看回那些的电影画布很有味道的。现在世界不同了，没债了，不会有这些刊物出的了吧。 打个上网， 上网打个手机又不用买，是不是？不过在那个年代那些歌呢，我刚才唱完《相思河畔》有一神秘女郎，有一首我很喜欢，是英文歌改编，那时候都很西化的嘛。 是啊，好都很多改编 很多很多、不如姚莉小姐啦，我们的歌后姚莉就之前有一只唱片呢，全部都是将一些很耳熟能详的英文 经典歌呢改编做国语。 是啊， 即是譬如那些即是他好像叫做 一曲难忘，好像是。 其中一首， 是其中一首。不过有一只歌咧就叫做《The Wedding》，英文嘅。咁咧、我就自细都有听噶啦，亦都原来有国语版嘅。 啊，有国语版都几好听嘅国语版。 梗系好啦，照译嘅嗰个意思啊，嗰度印象中好似方日华唱嘅， 好似系方日华唱。 系啊，系啊， 好好听。 方小姐系啊，都系同即系。那个年代啦，咁啊，《The Wedding》嘅国语版叫做《花月佳期》。如果大家中意即系怀旧一下复古，你结婚嘅时候，啲后生仔结婚咧，后生仔女结婚可以用呢只， 呢只， 咁啊够晒，即系有晒味道，有怀旧味道，《花月佳期》。 让我们静静地为两颗心儿连在一起。今天是花月交集，无限的甜蜜在心里，朋友们围在教堂前，情意绵绵，忘不了今天。歌声响起在身边，阿尔玛利亚，海誓山盟，烟烟雨飞，轻轻含着泪，我的人儿呀，曾经你属于我，永远永远在你的怀里，让我们静静地偎两颗心儿连在一起。今夜是花月交集，无限的甜蜜在心里，朋友们围在教堂前，情意绵绵，忘不了今天。歌声响起在身边，Ave Maria，海誓山盟，烟烟雨飞，轻轻一吻，我含着今你属于你，永远永远在你的怀里，让我们静静地回情意绵绵，忘不了今天。歌声响起在身边，阿尔玛利亚，阿尔玛利亚，阿尔玛利亚。 呢只歌咧叫做《花月佳期》，原本咧头先讲过啦，系 Julie Rogers 嘅《The Wedding》。咁啊，嗰只 You by my side，that's how I see us， 好听哦， 系啊，好听嘅，佢原本好好出名嘅呢只歌。咁啊，如果系嗰个年代嘅英文歌咧，我就谂起有首都改编过做国语歌嘅，不过我就唔识唱国语嘅版本，唔系好记得系边首。不过我好中意呢一首。当年 Patty Page 即系最经典嗰个歌后啦，有好几首啦。咁呢一首我特别中意，叫做田纳西州嘅华尔兹 Tennessee Waltz。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Tennessee Waltz。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 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derness he was.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danc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要我永远记住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珍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飞抵北京，并入住位于西城区的酒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同行。李家超听日将列席全国人大会议闭幕会，之后逗留北京近一星期，拜会中央部委同机构。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肆意抹黑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的香港特区刑事司法程序。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两个常委拒绝提交资料罪成，早前被判监4.5个月。欧盟对外行动处说，判决是政权滥用法律压制基本自由。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法院嚴格按照證據和所有適用法律判案，重申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強烈敦促歐盟和相關官員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外交部駐港公署批評歐盟對外行動處對審判說三道四，又說個別西方政客每逢涉及反中亂港分子的執法司法行動，就跳出來為他們鳴冤叫屈、撐腰張目，暴露和反中亂港分子狼狽為奸的醜惡面目，以及對香港國安法的畏懼。美國財長耶倫表示，正同銀行業監管機構密切合作，應對直轄銀行倒閉並保障存戶，但政府不會考慮對直轄銀行大規模救助。耶倫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訪問時表示，政府希望確保直轄銀行的問題不會波及到其他健全的銀行，又說關注存戶並專注致力滿足他們的需求。總部設於加州的直轄銀行資不抵債，被勒令關閉。總統拜登早前和加州州長紐森姆討論直轄銀行事件，白宮未有透露談話內容。德國羽毛球公開賽，香港代表伍家朗在決賽以局數2-1反勝國家隊球手李思峰，奪得冠軍。伍家朗之前在4强淘汰另一个港队球手李卓耀入决赛，李思峰之前就击败日本的桃田贤斗晋级，两个球手决赛3局比分都相当接近，两人首局打至丢时，李思峰先赢22-20。世界排名15的伍家朗面对这个比自己低五位的球手，之后连胜2局，21-18反败为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

家贫寒，才买那小奴身。 低音歌后白光的名曲叫做《叹十声》。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姜培利其实和白光都同样有一把磁性的中低音，但是刚才那首歌呢就少有地白光用一些清高一点的调子去演绎， 是 所以我们当然不会吝啬或者是浪费了这些这么漂亮的磁性低音。跟住系梅艳芳嘅第一首冠录唱片嘅主题曲，电视主题曲叫做《心债》。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炽热，源源不住抚慰，只望可补偿 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甘心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love has ended before it's begun, and too many moonlike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hen I give my heart, it will be completely. Or I'll never, never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这个是我生命中最难过的时刻，因为我们要说再见了。回来的时候总是过得很快，我们曾经每日都见面，但转眼间我们要分开。我什么都不想说，只是想你再舍得我一次。生命是短暂的，将来我们都不知道会几时见面。在这一刹那，我只是想和你再拥抱多一阵，然后 kiss me and say goodbye。细雨里还燃，快乐感觉没法淡忘，你话要说不忍说，无穷爱意因你起，我愿将心亲一亲我转身去，无尽岁月风里吹， 我会想起你， 那次一天可再聚， 我会想起你， 愿这今夜永停留，留在我俩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感悲，痛着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再会时，再亲一亲转身去，无尽岁月风里吹，那次一天可再聚， 我会想起你， 愿这今夜永停留，留在我俩心深处，从谈笑语心感悲，痛在痛在再亲一亲转身去， 都好听，跟住有呢一首 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心内，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亦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没停步，不相顾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是伴我演歌中舞。自豪，前面有真真于手，泪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会走得更好。心中痛苦无尽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千手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是我的路，寂寞是伴我演歌中舞。 谁伴我走我 这么是伴侣。